等到石毅拉开两人的距离时，嘴唇已经被英明咬破了。不严重，但是隐隐有股腥气。英明嘴角有蹭上的血，痕迹很淡，透着几分邪气。仓库空间很大，却永远只有他们两个待在一起的地方温度特别高。石毅和英明两个人谁都不动，就这么看着对方，就像这一眼看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一样。一直等到眼睛都有点酸了，英明才冷静地开口： 走吧。 他看着石毅说： 天早亮了。 石毅那天从英明家走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快中午了，两个人甚至还随便弄了点吃的，面包泡麦片而已。英明冰箱里就剩下这么点东西，勉强够两个人的量。 那回头联系吧。 临走的时候，石毅这么说了一句。英明在收拾桌子也没抬头，可有可无地嗯了一声，一直到仓库的门被关上。然后有那么几分钟，他完全不想动，手上的东西收拾到一半，放下也别扭，拿起来也别扭，视线里的东西就跟被安装了电子控制器一样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让人犯晕。他皱了下眉，然后很慢地坐在了饭桌旁边，把碗筷什么的随手放下。他四处看了一圈才找到烟，但是烟盒里的烟已经被他和石毅抽完了，打开发觉是空的。当你特别想要什么，最后却就是得不到的时候，那感觉很差。就好像英明现在抓狂的想抽烟，但是偏偏没有烟可以抽。他把烟盒扔到旁边，抓着头发靠在桌子上，瞪着烟圈蹲在沙发扶手上的背影，浑身不舒服。 这辈子都不会再这么喝酒了。妈的，头疼，眼睛疼，嗓子疼，胸口疼，屁股疼，就没有一个地方让人觉得舒坦。 石毅回去之后在办公室泡了好几天，其实公司的事情并不是太多，可他就是不想回家。让助理给他安排找人买了一张折叠床，就放在办公室里，晚上就这么睡，早上到附近的酒店洗个澡。欧阳对他这种行为无法理解，问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，石毅也不说，脾气倒是没有像之前那阵一样的那么烦躁，就是觉得整个人特压抑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样。 我说，你要是真不愿意回家里住，就给在酒店安排个房间，你直接在那边睡算了。折叠床你睡着不难受啊？办公室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早上还得去酒店，何必呢？ 不赞同的看着石毅有点疲惫憔悴的脸，欧阳皱了下眉。 或者，你干脆出去旅游散散心嘛，反正公司没什么事儿。 石毅摇了摇头， 我没事儿。 他抽出烟点上，抽了两口，靠在办公椅上。 我在办公室还能干点正事儿，酒店对我来说才真是什么都没有。 他这几天特别怕闲着，一旦手边没事情做了，他就不舒服，那种烦躁其实是可以把人逼疯的。欧阳看着他，下意识的又抓起了手机，盖子翻开又关上，关上又翻开。石毅以前从来没有这种小动作，大概是因为家里环境的关系，这人走到任何地方都给人感觉很端正，立走行坐都透着一股稳重。像这种不断发出声音的行为，以前石毅是最不喜欢的。可现在他似乎只要没事干，就会把手机拿出来。说打电话也不像，往往都是折腾半天又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甚至有一次差点给砸了。不过他这种状态似乎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严重一点， 平时工作时间没有任何的反常。但是如果石毅不愿意说，欧阳也不能做什么，他只能绕过去拍拍好友的肩膀。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直说。 石毅点了下头，算是表达谢意，视线还是盯着手上的手机，嘴角挂着一抹苦笑。算起来，他和英明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联系过了。从那天他离开到现在，没有打过电话，也没有见过面。最初那两天还不觉得，来到现在，只觉得越发的难熬。石毅开始后悔了。那天他如果不去英明家，两个人还能保持着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，纵使心里别扭，终究生活还是那么过的。正如英明最喜欢说的一句话，这个世界少了谁都是一样过，地球不是离了谁就不转的。这论调石毅很赞同，生活嘛，本来也没有什么是真的重要到那个地步的，时间冲过，什么都剩不下。可是这话放到现在的石毅面前，就是胡说八道。那种想要见到人，想要听到声音的欲望，简直可以算得上饥渴。常常他是不自觉的号码已经拨出去了，才猛然反应过来，然后狼狈地扣上电话，一个人死命地抽烟。这滋味没有体会过的人，压根儿就理解不了。至少如果是以前的石毅，他绝对不相信人的行为是不受大脑控制的。几天下来，完全是一种自我精神虐待。石毅闭上眼睛，想起的就是那天晚上他和英明两个人在沙发上的各种画面，想到英明在他耳边说的话，想到对方的眼神、表情、声音，就像是噩梦循环的电影一样，在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怎么都隔绝不了。如果从来就没有迈过去，最多就是遗憾，得到以后再硬生生地强迫自己去切断，那种感觉简直难以形容。 我操！ 简单的一份文件，十个字打错了七八遍，石毅终于再也受不了地把键盘往桌上一砸，烦躁地拎起大衣摔门而去。这下好了，他连办公室都坐不下去了。刻意不带手机，石毅咬着烟开车在马路上乱逛。城市的夜晚永远显得比白天要嘈杂，各色各样的人充斥在街头巷尾，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是让人觉得清静的。石毅开着车绕过了几家酒吧，车都停下了，最后还是选择掉头走人。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借酒浇愁的人，这时候心里更清楚放纵自己的下场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不是十七八岁不顾后果的年龄了，分寸两个字在他心里一直卡得很死。路能走的就那么多，开车兜来兜去的没什么目的。石毅皱着眉打开收音机，他没有切换到 CD，是因为他车里的音乐碟只有一张，就是后来英明送他的那盘 demo。 一共才认识多久，竟然有一种生活彻底被填满的感觉，无论他做什么，对方的影子都会朦朦胧胧地浮上来。到后来，石毅就这么开车开了一夜，